在陈州荒巷，天苗不长，风声直起放凉，酒鸡在荒，万古关送行在长亭上，与百姓赶到旁，好景长光看远方，他们装高包面，为官不良，一告他斩官欺民，勒索百姓，二告他草菅人命，当他贪赃，三告他吞没灾粮，欺君榜上，条条罪状犯王纲，押宝免审问，长亭上百姓们纷纷来送冤枉，铁证如山不虚晃，包你的花布也成当，王法如山谁敢抗，长亭之上通达响，包免审王嫂娘啊，包免是你的亲骨肉，小弟我长也心上，真乃是王法对人不能够两样，对人言对己宽，情理不当，我若是你父亲将包面来宽方，岂不是下压百姓仗取君王，君子废都帮打贪当，留一个马名后代传扬，小弟我一生感断嫂啊 王立新，先来一起看最后一位小选手的得分。22号选手王泽奇，评委判分是9.98分、9.96分、9.97分、9.96分、9.93分、9.93分、9.99分、10分、10分。去掉最高分1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93分，22号选手王泽奇最后得分是9.97分，9.97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在第三届全国评剧票友大赛当中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授予全国十大评剧名票称号的蒋爱红，送给大家《鸟入林》。 上我

学是啊非，谁将家主大哥为你的王妃，他人那谁为楼长成双作对，杀得母教子女孤孤单单凄凄切切千里万里。 刚才是傅全香演唱的《情探》，接下来请您欣赏吕瑞英的演唱。吕瑞英是50年代成长的著名越剧演员，他在袁雪芬原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刚柔相济的演唱风格，请欣赏吕瑞英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出征》。 儿一马三斤谁得真，我的小女儿她的肩发高，肩在今天落在真，那王人一见气不分，他要与我儿人过家珍，第十三儿兵两人他就一刀劈死小王人，宋王爷才叫长把我儿来分，我的儿门红不知可吐真情，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他是忠报的儿子眼睛的神，他有故真祖母所太君，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宋王爷听说他是娘亲啊，不加采反击这元帅营，所太君为何要尽忠，命我挂帅去平城，人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为的是他宋江山我忠黎民，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死过报朝臣。莫非因我这山水不我老，不凭你才人不为你们，都是今人把他葬去，娘你看见本光刚住仙音去入教音，他是出身徒儿不怕苦，宋军情，今日令我要把儿教训，不管不教真成人，擂鼓山头报长进，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出征。听众朋友，尹桂芳创立的粤剧尹派唱腔是粤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上海虹口粤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请听萧雅演唱的《红楼梦》选段，但求与妹妹同死生。 李妹妹。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 十分